生短暂也往往无常，咱爸咱妈我永远不能忘，羊羔羔吃奶跪对正娘，咱儿女对爸妈总是遗忘，咱爸咱妈操劳的白发，墨子欲孝亲不再悲伤， 谁为我秘密缝补衣裳，谁在我离别村头张望，谁为我一切挂不牵肠，那是我的爸妈和爹娘，世人的对亲人爱痴狂，少有对爸妈的恩难忘，不管亲人盼我走他方，不抛弃我只有三爹娘， 如果某天我病入膏肓，这瞬间我定是我爹娘，三儿女是他们心头肉啊眼中光，可怜天下爸妈都这样，羊羔羔吃奶跪对着娘，三儿女对爸妈总遗忘，谁对爸妈操劳的白发有过感伤，三爸三妈永远不能忘，是我爹娘，三儿女是他们心头肉啊眼中光，可怜天下爸妈都这样，羊羔羔吃奶跪对着娘，三儿女对爸妈总遗忘，谁对爸妈操劳的白发有过感伤，三爸三妈永远不能忘， 谁在我离别村头张望，谁为我一切挂肚牵肠，那是我爸妈我的爹娘，世人多对情人爱痴狂，少有对爸妈的恩难忘，不管情人盼我走他方，不离不弃我永是爹娘。